想深深花儿开正巧，只有花儿对着我微笑，笑我的痴狂，笑我的寂寥，你是否也会想念我的好。等燕子归来。